到底还是输了呀。林静言从比赛席中出来时叹息着，虽然有些遗憾，但是这场比赛并没有让他觉得丝毫懊恼，这个结果他可以很坦然地接受。输给方瑞他也没什么不服气的，毕竟他已过当打之年，而方瑞却正值巅峰。在挥别过去这种事儿上，两年了他还在对他的唐三打念念不忘，但方瑞呢，干脆的就连职业都给换了，显然在这事儿上方瑞也比他更加决绝一些。自己确实已经老了，而方瑞还有很长的未来呢。望着赛场另一端星星的比赛席，林静言很遗憾，这是擂台赛，方瑞没有办法在彻底完成比赛前从比赛席里出来。他倒是很想借这次机会给方瑞送上祝福，他不知道两人是不是还有这样在场上相对的机会。默默又注视了那边一会儿，林静言走下赛场，祝福最后只能留于心中。加油吧，我的朋友。这一战结束，擂台赛进入后半段，星星算方瑞还有三人在场，霸图已经只剩两位。林静言下场，霸图第四位出战的选手随即站了起来，宋其英，霸图的拳法家少年，本赛季加入，一路稳定成长的新秀，看起来将是大漠孤烟未来的接班人。而现在季后赛这重要的舞台，霸图也信任有加的将他派上场了。霸图可不是星星，不是除了新秀没得选择，但宋其英却依然出现在了季后赛擂台赛上，被视为首擂主将的四号位，扶持之意显而易见。不过放上这个位置却也并不意味着真就成了首擂主将，选手的次序安排某种程度上却也在说明战队对这一场擂台赛的态度。 霸图的第四顺位是宋其英啊，看来他们之前并没有在第四顺位结束擂台赛的打算啊。 看到这一人员安排后，潘林立即开始了分析。季后赛的擂台赛第四顺位通常都是核心选手，大家一般都是以四打五，争取两个人头分的优势进入团队赛，攻击性强一些核心选手提至第三位，以三个人头分为目标也是有的。但是霸图宋其英在第四顺位，那么第五顺位恐怕就是他们的核心主将队长韩文清，这是最为妥当的安排了。李一博是霸图出身，而霸图的队长核心十年来都是韩文清，队长不变核心不变，那这支队伍的气质就很难改变，所以虽然离队已久，但李一博揣摩起霸图来还是非常得心应手的。但是今天韩文清上来必战叶修，再然后此时连第四顺位都没有站上去，而是派了新秀宋其英。越是熟悉的队伍出现这种意料外安排时，越会觉得陌生。潘林提出的议论，李一博愣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接口道， 客场作战比较求稳吧。 一个循规蹈矩的答案，李博已经失去了以霸图人身份来分析霸图的信心，今天的霸图跟他的感觉太不一样了。 好，让我们看宋其英的表现吧。说起来也很巧，宋其英本赛季第一次出场面对的对手就是现在站在场上的星星方瑞，不过方瑞应该打不了太久了吧。 方瑞也算是一挑二，打下张家乐的百花缭乱用的方法比较消耗法力，而后和林静言这一场最终虽胜，却是一场血拼。海无量的生命只剩下 14%， 法力这时也只有 11%， 确实已是强弩之末了。 嗯，获胜是很难了，但以方瑞的手段，宋其英如果太大意的话还是会吃很大的亏。 大意不太可能吧。 李一博随即也跟着笑了笑。现在的宋其英已经不再是上次面对方瑞时初次登场的宋其英了，一整个赛季下来，作为最佳新秀评选中最有呼声的一位，宋其英已经受到多方重视。这位看起来将是大漠孤烟接班的拳法家少年，性子却和霸图的副队长张新杰有些相像， 认真严谨，虽然还是个少年，但是这样的性情之下怎么也不可能出现大意这种状况吧。比赛在两人的谈论间开始了，宋其英果然表现得如同大家意料的一般，只开局时的赶路都让人可以感受到他无比端正的态度。这沿途经过的，不管是不是之后战斗会触及的，他都在仔细观察着，一路走来视角都会不停地左转右转。不过他所选的路线最终却也是中路切进，观众们已经放弃想在这图上看到水战或是丛林战的期望了，因为地处中央的庄园古堡具备室内空间，也就具备了掩护性，迂回再进中央在这幅图上并没有任何意义，所以两队选手都没有做这种事。保前保后，两队选手的角色第七次隔堡相遇。严谨端正如张新杰的宋其英，他们这种性子恐怕未上场前就已经完全想好了上场之后的很多步骤。到了古堡背面的宋其英没有丝毫犹豫，没走后门，没跳上堡顶，而是很娴熟地寻了一个窗口翻进。两队打了好几场了，全在这古堡处，古堡的结构霸图这边看了也七七八八了。窗口越近，视角立即翻转着，上左右视角能所触及的位置立即全被扫了一遍。宋其英飞快了解着眼前的状况，没有发现海无量，然后看起来又是早就思考好的，长河落日向右边走廊走去，走廊上的第二道房门转入，然后一步一步一间一间的，就好像是在依着攻略进行着游戏步骤似的。方瑞的海无量此时也早到了古堡，已没多少血也没多少蓝的他，哪里还会堂而皇之的去和对手见面。上一轮他迂回后门，结果是和林静言同调了，一次的手段他也不想用两次，这一次他操作海无量从古堡正面爬上，没上顶，而是从阳台直接进了古堡二层。二层的陈设远比一层保持的要完整，这里只是发生了叶修和秦慕云那一战，再就是叶修和张家乐对战时翻上来突袭了一下，那一波也只是将地板砸出了一个洞而已。此时的方瑞就操作着海无量朝着那洞走了去，到了洞口处留意了附近，选好位置和角度，海无量伏下身躯蹲守，守株待兔的被动偷袭方式在荣耀通常广袤的地图上命中率极低，通常都需要先确认目标的行动路线才有使用的价值，但是方瑞一点侦查没做，上来就直奔这个洞，然后就趴下了。观众都开始留意什么时候出现系统消息，因为真要有人就这么不管命中率无休止地蹲下去，那比赛那得耗到什么时候。所以荣耀是有规则的，裁判会根据具体情况来裁定蹲守是否合理，对于不合理会进行干涉。当然裁定是否蹲守也需要有点硬性的规则，总不能角色往哪个角落一蹲一躲就立即裁定是蹲守进行干涉。蹲守是要建立在18秒内没有出现目的性操作这一条件上的。熟知荣耀规则的一些玩家已经开始帮方瑞数秒了，但是他们熟，猥琐大师方瑞比他们更熟。17秒的时候，海无量换了个姿势。荣耀裁判不是机器人，这种钻规则空子的小聪明，他们可以从自己的主观判断上去否定。但是本场裁判却好像认可了方瑞的小聪明似的，居然真就在18秒后没有任何干涉的意思。场馆内响起了嘘声，嘘声来自霸图粉丝。铁粉呢都是熟知规则的，他们因为裁判的此时的不作为是对主队的偏袒，嘘声是送给裁判的。裁判不为所动，因为嘘声很快被掌声压过去了，要影响裁判的判断那也轮不到霸图，这里可是星星的主场。 这个方瑞只是操作角色换了换姿势，目的性上并没有改变，这应该还是算作超18秒的不合理蹲守了吧。 这个裁判也会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对待的， 首先对方角色都在古堡内，大大缩小了对战地图面积，这种蹲守的命中率会大为提高，不合理性质降低。再来你看，宋其英的长河落日现在很接近这一区域，很可能接下来就会踏入，我想裁判也是认同了这一蹲守的成功率，所以判定合理，没有干涉。如果接下来宋其英的路线选择绕开了这边，我想裁判大概就会干涉了。 这样啊，那么裁判这种应该干涉下却没干涉，是不是也从态度上向选手透露了某种信息呢？ 李博一怔，再看比赛画面，蹲守的海无量已经不再是趴伏，而是蹲起了身，掌尖念起浮动，竟然已经是在蓄力了。可是从他的视角上却根本还没办法看到长河落日的丝毫踪迹，但是他却胸有成竹的就开始了偷袭的准备。愚蠢的裁判自以为自己的判断结合了具体情况审时度势，非常合理精彩，其实是被方瑞利用了。这位猥琐流大师利用规则观察裁判不作为的态度，判断出了宋其英正在操作角色逼近他的伏击区域。